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5:13，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潘永祥你好啊， 系陈怡平你好。 嗱咁啊，好快咧就系喺今年嘅12月嘅时候啦，就会有区议会嘅选举咧系进行噶啦。咁啊个提名咧亦都会喺10月咧就会开展啦。咁啊喺呢段期间咧，可能大家都会关注嘅一啲相关嘅指引到底会点做咧？特别就系即系政府咧就新设咗关爱队啦，咁佢哋咧系获得政府嘅資源咧，就喺唔同嘅場合之中咧，都出現會係服務居民嘅。譬如最近我哋見到甚至喺黑雨啊，或者八號風球之後啊，或者係之前啊，都會見到關愛隊咧去社區入邊即係出動啦，做唔同嘅一啲嘅工作啦。咁但係究竟喺選舉期間，關愛隊嘅人士又要有啲乜嘢嘅指引，以免係獲得一個即係叫做不公平嘅曝光嘅機會咧？咁呢个都系当初去设立关爱队嘅时候咧，就一直喺度讨论紧或者系关注嘅议题嚟嘅。嗱，咁啊潘永祥留意到咧，就系民政事务总署咧，佢就上载咗一份咧叫关爱队喺公共选举期间咧需遵守嘅指引。其实佢有几个嘅大原则嘅。嗱，第一个大原则咧就系关爱队咧喺啲选举入边咧必须要保持中立，亦都要避免令人咧就此有一啲嘅误会啦。咁所以咧就系关爱队同埋关爱队嘅相关人士就唔可以用关爱队或者系关爱队相关人士或者佢喺关爱队入边嘅职衔咧，作为一个候选人啦，又或者咧去支持某个嘅候选人或者系参与咧一啲嘅选举活动，即系譬如系拉票啊、站台咁样。咁啊，另外一个嘅大原则咧就系，如果佢关爱队嘅相关人士系佢作为一个个人或者系其他身份，佢去参选咧，又或者系支持某啲候选人，又或者系参与选举活动，譬如你作为一个选举嘅代理人咁样。咁啊，大原则就系话咧，你系要小心行事啦，避免令人咧误会你系用关爱队啦，或者系关爱队相关人士呢个咁样嘅身份咧，或者个职衔咧，去做呢啲嘅即系选举嘅工作嘅。咁仲有一个咧，就系任何时间咧都唔可以咧动用关爱队嘅资源，无论嗰个资源究竟系由政府俾你啊，定系咧关爱队其实佢哋自己都要筹钱噶嘛，定系即系呢啲筹翻嚟嘅资源咁样咧，咁都唔可以咧用呢啲嘅资源咧去到做参选咧或者选举有关嘅活动嘅。嗱，潘永祥即系先以个基本原则而论啦，你觉得清唔清晰咧？ 相对讲都系清晰嘅，咁就当然咧，即系其实写嘅嘢咧，都系理所当然嘅啫。即系我相信咧，就算佢冇呢咁嘅指引咧，即系照计咧，就嗰啲关爱队嘅队员咧，都唔应该即系用关爱队嘅名义啊或者资源去参选嘅。咁只不过啊，你写咗个指引喺度咧，第一大家可以即系定期咁可以去即系去参考翻啦，即系有冇啲乜嘢系会可能会即系冇跟指引做啊？同埋如果真系做错嘅时候，政府可以有法可依，即系话，咦，我指引出咗咯，点解你唔跟咧？尽管呢啲咁嘅指引都系理所当然咁样。咁当然啦，喺资源嗰度咧，我就会睇到咧，即系有啲地方就可能未必咁清晰。就话当然啦，如果你话即系钱啊，或者系去用一啲物资咁样呢啲资源咧，咁好清晰啦。比如话有啲影印机，咁你唔可以拎嗰啲关爱队嘅影印机，可能 影印一啲你知你啲一啲资料系啦系啦单张啦。咁但系比如话佢喺关系队里边攞到一啲资料，比如话嗰啲参选人嗰啲或者一啲就助人一啲电话号码咧啊地址咧，又话知道边啲地方系会多啲人喺度住嘅，边啲大厦多啲人喺度住嘅。嗱，因为资料嘅时候，佢可唔可以用咧？啊，咁如果你话啊唔准嘅时候，咁可能咧清晰啦。即是话咧，我啲资料咧可能系一个即系会做喺提供服务者嗰度咧，佢就会收埋。虽然你以前我队长或者我队员，你想话喂，可唔可以俾啊依一个大嗰啲电话号码俾我啊咁样，我都唔会提供俾你啊。咁当然你话中间即系点样监管又另外另计啦。咁起码我知道，究竟喺嗰个资源嗰方面，呢啲咁样算唔算一种资源咧？可唔可以攞咧？咁虽然你话啊，即系有阵时你都能监管啦，但系你知啦，有阵时呢啲咁嘅资料，如果你真系有个指引喺度嘅，如果你唔跟嘅，因为你知啦，好多时办公室里面你牵涉好多人噶嘛，咁你都难避免咧，有啲人可能会去即系通风报信噶嘛，咁所以变咗，如果有咩指引嘅时候咧，我相信咧，一般嚟讲参选人都会跟嘅吓。 嗱，你头先提到咧，佢可唔可以用嗰啲嘅资源啦？嗱，当然即系佢嗰个条文入边就写咗咧，系唔用得嘅。咁但系都有一啲咧系可以留意嘅，就系话如果关爱队嘅相关人士，佢系用佢嘅个人嘅名义啦，总之去到参选啦，或者系做一个选举代理人啦，佢首先咧有要用一个书面嘅通知咧，佢所承办嘅团体嘅。如果咧佢系关爱队嘅小队成员咧，就要事先用书面通知民政处，同埋咧又要即刻停止参加所有关爱队嘅相关工作，更加唔可以动用嗰个关爱队嘅资源。咁但系呢度咧，即系都有一点系咪可以去讨论一下嘅咧？嗱，佢系相关人士啦，咁佢就通知咗佢嗰个嘅承办团体啦。咁但系佢又喺期间，佢依然系譬如频频去参与一啲关爱队嘅义务工作。咁佢係冇喺关爱队嘅服务嘅场景入面呢做一啲拉票嘅工作。但佢又频频出现去服务街坊，係用一个即係义工嘅名义。咁呢啲又会唔会成为咗另外一个可能要斟酌嘅地方呢？ 当然呢，即係其实即係如果你关爱队嘅成员以前係提供咗啲服务，或者即係作为义工而家提供服务呢，即係好多人话啊，即係冇利益冲突咁样，即係我觉得就唔多唔少你都会有啲着数嘅。咁因为你嗰个曝光率会多咗啦，咁同埋你好多就助人以前都同你认识啦，亦都会感谢你即係提供一啲即係服务啦咁样。咁但係呢样嘢呢，有阵时候好难避免，因为呢就算我哋讲现任区议员，如果佢即係连任嘅竞选，系嘛？咁过往嗰四年，佢一样系用紧政府嘅资源，亦都系接见市民。咁呢啲系咪唔可以俾佢？因为金元元故就唔可以俾佢连任竞选咧？咁吓。 嗱，电话号码18721啦。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关爱队咧，对于一啲市民嚟讲咧，系新生嘅事物嘅。咁但系讲到选举，大家又点样去到睇，即系确保到个成个选举嘅公平性咧？喺关爱队嘅相关人士去参与选举嘅时候咧，呢啲啊守则够唔够咧？可以打嚟1872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请嚟一位熟悉选举嘅学者啊，就系香港麦津研究所嘅总监宋立功噶。宋立功你好。 宋立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你好，嗱，不如先总评一下啦。咁嗰几个嘅基本原则咧，就系话你唔可以即系用关爱队嘅资源咧去参选啊，亦都唔可以打住关爱队嘅名义咧去到参选。你觉得够唔够咧？ 都唔系太够嘅，因为资源嘅嘢咧，钱系一种啦，吓物资系一种啦，人脉都好重要啦。呢啲都系咧，即系资源嚟嘅，人脉就系资源。你识得好多人，大家认识你。好多人帮你去即係立喊助选，就本身就已经好着数。咁嗰啲係即係好基本嘅嘢啦。咁所以我觉得呢，就其实呢，就选管会廉署甚至民政局呢，应该呢就三个部门呢就制定更清晰嘅指引。咁呢就有一定嘅嗰个呢係阻吓力先得。因为一到选举嘅时候呢，好多嘅事情都可能會發生㗎喇。咁變咗呢，我覺得就即係其實唔足夠嘅。因為呢，就大家都即係如果我哋熟悉政治嘅都知道啦， 咁就关爱队本身可以讲话咧，都同区议员或者前区议员咧系有直接嘅关系，有好多区议员自己都系关爱队嘅队长，或者佢嘅社区干事都系其中一啲嘅成员。咁再加埋咧，就建制派咁多地区嘅社团啊，各种嘅妇女会啊咁样，咁再加埋咧，就每一个关爱队嘅背后咧，都有一定嘅关爱基金嘅水喉。咁喺咁大嘅即系嗰个嘅即系优势之下咧，如果佢哋嘅成员都系即系打正旗号，或者系即系借助关爱队嗰方面嘅即系嘅资源嚟讲咧。咁喺區議會選舉當中嚟講咧，嗰、那個優勢係壓倒情噶啦，咁所以呢個咧，大家關心，大家希望有一個咧更加公平嘅嗰個咧嘅選舉咧係合理嘅。 其實你覺得成個指引入邊有邊一度係需要進一步釐清嘅咧？ 譬如話佢話關愛隊嘅身份嘅咁樣，咁佢喺申報嘅時候嚟講咧，咁佢首先就係要好清楚列明。佢同關愛隊係咩關係啦？係咪關愛隊嘅成員啦？佢同關愛隊或者佢當區嗰個關愛隊嗰啲嘅關係嚇，咁佢都應該咧列得係清清楚楚。除咗佢自己嘅身份之外，佢有冇識得關愛隊啲成員咧？我覺得都要即係填補得好清楚先得。我覺得呢一部分咧就要更加詳細嘅申報，咁使到咧就呢一個選管會喺考慮到佢係咪合資格。即係成為候選人咧嘅嗰個咧，係審查過程當中咧，有比較充分嘅了解，我覺得呢個好重要。 嗱、那個指引咧，佢就話咧，你唔可以用關愛隊嘅即係嘅成員嘅一啲名義咧去到參選噶嘛。咁但係亦都有一啲人士就話：，喂，我其實關愛隊，我依個係我履歷嚟噶嘛，我就係某某關愛隊嘅成員。咁如果我喺參選嘅時候，我話俾人聽，我係某某關愛隊嘅成員，係我履歷嚟嘅。咁呢個有啲乜嘢嘅問題會係存在咧？同埋亦都有啲意見就話。其实我喺关爱队入面我系做义工嘅啫，我冇受薪嘅啫，咁系唔系应该要用咁样嘅提法去到做规管咧？咁你又点睇呢啲提法咧？ 虽然你话你喺关爱队里边系义工啦，咁但如果你系即系重要嘅成员，虽然你冇受薪，但系你嗰个曝光率，你同埋同街坊嗰个嘅关系，你喺选举过程当中嗰个拉票咧。你就已經係佔有好大嘅一個優勢啦，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話我冇受薪嘅喎，我冇咩利益衝突，我覺得咧呢個講法就唔係太成立噶啦。喺選舉當中嚟講咧，好多時候唔係嗰個受薪嗰個問題，而係你能夠咧係喺個當區嗰度有好好嘅即係嘅關係，你知道關愛隊可以係穿堂入室啊，可以係咧即係深入尋常百姓家。可以咧，係即係有好密切呢個關係，咁變咗咧喺選舉多中咧，呢一個就係最重要嘅資源嚟嘅。 啊，作合工啊，即係我哋明白嘅，即係關愛隊咧，就當然佢提供好多服務啦，咁變咗好多受眾咧都認識佢哋，咁佢啲曝光率都會高啦，咁樣。咁就咁亦都有啲説法咧，就話咧，即係你過往即係好似有啲政府官員去。退咗任之後，佢都會參選唔同嘅即係議會啦，或者咁就可能立法會啦，亦都有區議員咧現任嘅，都用咗啲政府嘅資源接見市民啊，提供服務，咁佢曝光率就更加高添啦。咁佢都仍然可以係即係喺參選連任咁樣，咁啊受佢嗰個優勢亦都同關愛隊甚至可能會仲高添。咁你點樣睇咧？即係過往，即係比如話現任區議員，佢有冇特別嘅申報啊？或者即係同關愛隊嘅申報係咪都要看齊定係點樣咧？嚇！ 嗱，而家即係整個愛國者治港新嗰套制度嚟講咧，那個問題就在於咧，係即係地區嘅建制嘅人士，同埋咧係建制派嘅政黨啊，呢啲民建聯啊、工聯會啊。經民聯啊、新民黨啊、自由黨五大政黨咧，嗰、那個關係咧，實在咧係即係非常之密切噶啦。本來嚇，咁變咗喺選舉嘅過程當中嚟講咧，如果唔係屬於呢五大政黨或者係地區有即係好深入呢啲同地區人士嗰個關係嘅咧，咁對於好多中間嘅即係年輕新嘅即係年輕人。佢又唔係呢啲建制，亦都同關愛隊冇乜關係嘅人，佢想出嚟選， 咁咧就其實對佢哋咧係非常不利。我相信政府都鼓勵多啲咧，即係年青人嚇，包括呢啲中間派嘅嚇，即係覺得自己咧係可以咧服務到嚇當區，自己喺當區嗰度大都可以咧係即係為當區做好多嘅嘢。但係佢又同建制派咧又冇咩太大嘅聯繫，咁變咗咧就對嗰部分嘅年青嚟講咧，就冇乜太大嘅一個咧係即係公平咧，就對佢哋又唔係太公平，我覺得嚇。 嗯，宋立功啊，睇翻个指引本身啦，佢就话如果你系关爱队嘅小队成员，包括咗队长同埋副队长啊嘛，咁如果你参选咧，或者系成为选举代理人咧，就要除咗预先系通知所属嘅承办团体之外咧，亦都要书面通知民政处，同埋即时停止咧所有关爱队嘅相关工作，唔可以动用关爱队嘅资源啦。咁但系我唔系关爱队嘅成员。我是关爱队的义工，咁我又在那段期间，我系都系即系经常地有协助关爱队的工作。其实你觉得呢度会唔会系需要再有进一步清晰的界定呢？因为其实佢如果去做服务的时候，佢频频去出现，会唔会都令人会觉得误以为就系关爱队对佢有啲嘅支持，又或者系增加咗一个曝光的机会咧？你点睇咧？ 呢一点就真系比较难。如果你是關愛隊的成員，正式的成員的，譬如你說荃灣這樣，那它有19隊，那下面可能還有一些小分隊的，總之你是關愛隊的正式的成員，那你就一定要是避嫌，就不可以參選了。那至於你說這些小隊扔到的義工，你很活躍的，那我想那個規管呢，的確呢就真的比較困難，無論你怎樣寫都好啦，都唔容易咧，係排除到有呢一部分嘅，即係以義工身份嘅名義咧，係去參選，但佢又唔係咧，係即係關愛隊嘅成員，係比較難嘅呢一樣嘢。 好快，我想問，即係你話廉政公署同埋選管會嗰度咧，其實個指引上面應該仲有邊啲地方佢應該要清晰同細化咧？ 嗱，即係講得好清楚咯，所有同關愛隊嘅曾經任過關愛隊嘅成員嚇。咁就一律咧就係即係唔可以咧係即係合資格去參選啦。咁但係乜嘢叫做咧係關愛隊嘅成員咧咁樣？咁我諗廉署同埋選管會咧就要寫得好清楚先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咁樣。咁嗰度一定要界定得即係非常之清楚先得。咁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冇阻嚇作用咧，咁就會有好多即係嘅漏洞俾人哋即係係用得到嘅。咁對整個選舉咧，就唔係太公平，一旦有發生咗某啲政策係原來佢係雖然唔係關隊成員，但係佢同關隊關係好密切嘅咁樣嚇， 好多謝你，宋立功。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发言人表示，屋宇署和地政总署开展大规模联合行动，聚焦优先处理红山半岛一带85间临海独立屋，当中大约70间初步怀疑有僭建物，大约40间初步怀疑有非法占用政府土地的情况。为免影响下一步检控工作，政府現階段不會披露個別個案的詳情或者調查細節。發言人又說，就早前受山泥傾瀉影響的紅山半島四間獨立屋，即是第70號屋、72號屋、74號屋和76號屋，當中涉及的僭建和非法佔用政府土地情況，屋宇署和地政总署今日分别向有关业主发出清拆令和勒令停止占用土地通知。如果政府经调查证实僭建工程和政府斜坡损毁有关系，政府定必向涉事人士追讨维修斜坡的工程费用。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表示，高度關注接連有公營機構發生網絡安全事故，全力支持警方追查，並主動向兩個機構提供技術支援，希望政府一些良好網絡安全作業模式和相關經驗能夠協助兩個機構加強系統網絡安全保護。黃志光指出，非常關注政府系統網絡安全和數據保護， 在技術層面方面，大部分政府系統都在政府私有雲端平台管理，數據保護亦有不同層級的加密，制度方面有完備的網絡安全指引，員工培訓和保安意識方面亦會定期加強。他說政府系統受到24小時全天候監察，間中受到不同類型的攻擊，企圖入侵，但都被防禦系統阻截。杭州亞運明日開幕，組委會在亞運選手村為包括港隊在內的多支參賽代表隊舉行歡迎和升旗儀式。已經抵達杭州的行政長官李家超亦到選手村和運動員會面。李家超在中國香港代表團團長霍啟剛和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陪同下參觀選手村，並同香港網球男子代表王澤林等運動員見面和交談。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表示，祝願各位運動員在比賽中發揮出最佳表現，在國際體壇上讓自己、讓香港發光發亮，又感謝幕後一直為運動員服務的工作人員。港隊今屆派出大約660名運動員參與40個項目，整個代表團人數大約940人，規模是歷屆最大。南韓副外長張虎鎮表示，韓中日領導人會議有望在今年年內或明年初舉行，三方已經就重啟三國領導人會談達成共識。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說，中日韓是近鄰亦是重要的合作夥伴，加強三國合作符合三方共同利益，中方重視中日韓合作，積極支持南韓擔任三國合作的主席國。三方目前正就舉行三國合作的一系列高層會議溝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明日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阿 N 先提翻你，将军澳道上行往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咧系曾经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有待消散，去到驾驶学院。而较早前近住海辉道花园嘅海辉道回旋处，火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车辆咧可以转翻入去海辉道往西隧嘅方向。而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琵琶山路慢线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车多，经过请小心。而青马大桥都是有紧急维修，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是较为车多。而青屿干线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是排回去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对出略为车多，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往西隧同去荃湾龙尾到星河名居。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东山台，香岛道往赤柱方向近香岛小竹一段车多挤塞，龙尾去到深水湾泳滩。大潭道往柴湾方向近住红山半岛一段是较为繁忙。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到富豪东方酒店。 而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慢车，仲有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尾系接近圣佐治大厦。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到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往旺角近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系去到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咁而家咧，尖沙咀区交通都系较为繁忙噶，咁包括连翔道往柯士甸道嘅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同埋九龙公园径往梳士巴利道的龙尾去到戏曲中心，而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的龙尾去到永安广场。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的园村车多，龙尾到文化博物馆，而同一个方向往上水近住银禧花园段早前是有意外，车龙有待消散，去到沙田路近住沙田第一城。而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福亨村。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扫管笏。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到龙门居。而屯赤隧道往屯门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咧，系较为车多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仲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往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哈林式失眠，主持海林。 乔布斯是看到话校园呢个市场是一个很大的 potential market。 米哈 保安是一个我小个的时候很想做的职业嚟噶。 数值 个数学定你啱唔啱咧，就唔使用数字嘅，全部都是符号嚟。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咁啊。潘永祥，剛才我哋就同咧即係好熟悉香港選舉制度嘅學者啦，宋立功咧就傾過啦。咁佢覺得即係選管會同埋廉政公署咧都需要就住今次嘅選舉，特別係關愛隊咧，佢哋如果有相關嘅人士去參選咧，制定一啲更加仔細嘅指引。其實你覺得即係有邊啲地方要更加細化咧？ 因为头先我听阿宋立功讲咧，就话即系，甚至可能会唔会你系识得嘅咧，咁样都申报咧，咁令到选举会即系从而即系多啲资料，睇下你会唔会有利益冲突啊，咁样咁就当然啦，即系多啲资料当然好啦，细化啲，但系有阵时咧，如果你太过即系详尽啊，或者要求太高咧，亦都会影响我参选个意欲，因为有阵时咧，识唔识咧？有阵时都好难讲嘅，即系你点样叫识咧？系咪饮即系即系有朋友介绍过咁啊叫识咧？咁因为入心交咧咁样，咁因为都我觉得都系要小心咯吓。 嗯，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另外一位嘅立法会议员啦，就系咧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啦，阿谢伟俊，谢伟俊你好， 系谢伟俊你好， 大家好 ，hello， 系。啊谢伟俊嗱，睇咗即系民政事务总署上载嗰个关爱队咧参与公共选举嘅指引啦，你自己点睇啊？你觉得够细致未咧？ 当然而家都系一个初步嘅。框架啦，咁可能有啲嘢咧就淨係指引都唔夠，因為要執行上落實嘅時候咧，睇下究竟有啲咩實際上嘅情況咧。因為以往我哋都曾經有啲選舉咧，無論係選舉事務處好、廉政公署好，同埋有呢啲嘅甚至要時不時有啲咁嘅指引咧，但係都係要係一啲細節，可能有啲未試過嘅場景咧，都要處理嘅。咁今次呢個關愛隊嘅情況咧，我理解當然係一個新嘅嘗試、新經驗啦。咁到底能唔能夠係個指引上可以 cover 曬呢啲有關嘅問題咧？咁 咁恐怕真係要試錯一個先可以了解到。 例如呢，例如有邊啲位你覺得可能都需要進一步嘅釐清嘅？ 例如話佢哋應該喺甚至有冇需要話係有啲情況下選舉嘅時候要關愛隊盡可能冇一啲咩活動啊，或者唔好有啲咩嘅宣傳啊，導致到有啲不必要嘅爭議、不必要嘅矛盾。例如話關愛隊嘅隊員同埋選舉參選人咧，會唔會有啲重疊啊？咁因為有時特別有啲宣傳上嘅曝光啊、接觸啊咁啲，冚唪唥以往都係會有爭議嘅。 但系唔单止系关爱队嘅，即系正式嘅成员啊嘛，佢下边仲有好多义工噶嘛。咁你又觉得即系呢部分需唔需要再有一啲细致嘅指引出到嚟咧？ 都有需要嘅。点解？因为义工咧就有时无论喺宣传上，又或者喺帮手做一啲嘅关怀嘅工作啊、探访啊、家访，会唔会等于系好似做咗拉票嘅一部分咧？有时有冇个团队效应咧，或者？关爱队成员做咗嘅嘢，等于帮到有关嘅同一个关爱队嘅成员嘅候选人咧，咁呢啲行为都可能会对其他冇关爱队成员身份、冇关爱队嘅人帮手做拉票、冇关爱队嘅人帮手做宣传嘅候选人咧，可能唔系太公道啦。 啊，谢伟俊啊，即系过往咧，即系比如话啲立法会嘅选举啊，咁有啲组织咧搞一啲活动噶嘛。咁嘅时候都话啊，尽量避免唔好邀请一啲候选人咧嚟，即系比如话一啲周年聚会啊，唔好邀请佢啦。就算嚟到咧，佢都系坐喺度啦，唔好邀请佢上嚟，即系做出嚟嘉宾啊，甚至可能即系发言啊咁样。咁如果你话即系用翻去关爱队咁样，即系你觉得即系会唔会比如关爱队有啲活动，即系都相类似，都系唔好要一啲候选人咧嚟参与一啲讲话啊，或者仲有可能即系发表意见啊，等佢个曝光率会高咗咧？ 我谂呢样要好小心啦。虽然区议会就系可能冇立法会咁紧张啦，但系因为始终都系有一个公平选举嘅大原则啦，同埋亦都有一个所谓嘅选举经费嘅问题。你话如果参与任何活动咧，导致到有关嘅使费咧入咗落个选举嗰个候选人嘅身份或者佢个那个所谓 budget 咧，佢嗰个选举那个经费类咧。往往分分钟可能会爆煲嘅，咁都变咗选到都变咗系俾人哋告甩嘅，咁所以好危险。 系咁，即系话咧，即系变咗呢个就头先你讲嘅就系即系选举经费啊，或者即系可能会唔会爆煲啊？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佢冇一啲经费，但系又出席一啲活动，咁又同人影下相啊、握手啊咁样，咁嗰啲即系如果呢啲活动系即系关个队系搞嘅咁样，即系都会唔会即系唔适合咧？ 其實調翻轉咁講咧，關愛隊都唔係咩嘢所謂隨，即係當然我哋有啲新嘅關愛隊咧，但係有一啲嘅隊伍啊，無論就係政治團體啊、社區組織啊、任何甚至街坊會啊，甚至一個立案法團啊，呢啲行文都已經係以往有一啲嘅先例咧，就選舉期間都要好小心噶啦。即係關愛隊係一種新嘅品種，但係性質上都一樣，就係話任何有機會用咗一啲嘅資源，用咗一啲嘅宣傳嘅方式，用咗啲接觸選民嘅辦法。而可能幫到候選人嘅，而可能係需要或者公平原則咧，係需要申報佢嘅經費啊，就或者可能要或者唔應該曝光啊，咁呢啲行為基本上都係類似，會係有一樣嘅，所以關愛隊唔關愛隊都好啦，都係要小心噶啦。其實其他團體都一樣要。 我见到咧，佢嗰个指引入边嘅原则咧，佢就话关爱队相关人士唔应该用关爱队嘅名义或者佢喺关爱队嘅职衔嘅名义咧，接受个人或者团体嘅邀请咧，去出席候选人嘅选举活动啦，吓咁亦都咧应该避免咧系同候选人合照，因为如果嗰啲相俾人登咗咧，可能会令人以为咧关爱队系支持有关嘅候选人嘅。咁但系其实需唔需要再去仔细界定？可能系佢啲旧相啊。都唔应该系使用作为系一个喺选举入边嘅宣传嘅用途咧。 你如果将关爱队呢三个字改咗做，譬如任何政党嘅名咧，有关指引都同样适用。 嗯， 所以关爱队只不过因为今届有新关爱队呢个咁嘅新嘅操作咧，所以先至会咁，即系要出个新指引。其实咧就任何政治团体、任何街坊组织都类似嘅，都唔应该有呢种情况出现嘅。至於你話舊相咧，亦都係大家都要小心，因為如果你話係介紹翻有關候選人本身一啲嘅活動啊，一啲服務社會嘅經歷咧，咁呢個係可以，但係都要小心咧，唔好俾任何或者有關嘅相片啊，有關嘅宣傳咧，導致到有選民被誤導咧，以為咧有關嘅團體係支持呢位候選人，呢個先係大原則。 咁有啲方法可以避免嘅，例如話即係通常有啲做法咧就係、是最好係可以唔好用啦。就算真係要用嘅話，都要講到明咧，呢啲相係一啲歷史性嘅照片，就同選舉無關，亦都唔等於咧係支持有位候選人嘅。即係有啲所謂 disclaimer， 一啲講清楚嘅，咁可能就會幫到手。 个 大原则都系唔好有任何一个不公平嘅选举咁解啫。 好啊，多谢晒你，谢伟俊，唔该晒。谢伟俊咧系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嚟嘅。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喺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喺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9月21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隨住選舉嘅臨近啦，可能咧即係唔同嘅政治組織咧，佢哋都要決定啊，究竟派唔派人參加今次嘅選舉呢？因為今次嘅區議會選舉咧，除咗喺個地方嘅直選嗰度咧，其實仲有一樣嘢佢哋係要攞嘅，就係、是、要攞到咧三會成員嘅提名嘅。嗱，咁啊，究竟一啲嘅黨派佢哋會點樣決定咧？其中咧就留意到啦，即係民主黨咧，佢哋日前就話會推薦佢哋嘅成員出選嘅。電話旁边咧，请你民主党嘅主席罗建熙，罗建熙你好， 系罗建熙， 系你好，两位， 系嗱，可唔可以讲讲啦？你哋作出一个推荐参选嘅决定，点解咧？ 我谂我哋一路喺度思考呢个问题，都思考咗一段几个月嘅时间啦。咁我哋最后去谂点解我哋要派人去参选啊，或者我哋系咪要去推荐一啲党友去参与嘅时间？我哋都系希望喺一个咁困难嘅环境底下，喺一个咁大嘅无力感嘅底下，都希望可以有一啲工作可以做到出嚟，希望可以喺一啲。體制嘅聲喺體制裏面有一啲唔同嘅聲音啦，有一啲比較自主啲嘅聲音啦，唔係會聽政府講咩就會跟住嗰啲嘅聲音啦。第二亦都希望咧，即係喺地區服務上面，我哋都仍然可以延續到我哋嘅服務，繼續可以係令到一啲留咗喺度嘅香港人，佢哋係想繼續喺香港生活嘅香港人，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喺地區裏面去提供一啲服務，等佢哋咧係都一齊繼續行呢條路咁樣咯。 嗯。 啊，罗敬熙啊，即系明白嘅，咁就以前咧都个会咧都即系个党咧都话啊，即系唔认同呢个参选个制度咁样，或者呢个新嘅制度咁样。咁如果你今次又再去参选，咁即系会唔会俾人感觉都啊，其实你都会接受咗呢个新嘅制度，咁而你个思维个谂法系点咧？ 我哋会觉得咧我哋從來都係講嘅，即係一個咁嘅選舉制度係對於未來嘅地區嘅治理，我哋覺得係冇好處嘅。我哋都覺得呢個制度係一個倒退嚟嘅，即係你將好多嘅民選議席大幅壓縮，咁就然之後又將個門檻提到咁高，想參選嘅人都無從參與嘅話，咁其實係一個對地區市民啦，佢哋去透過選票去反映佢哋嘅想法呢樣嘢咧，係非常非常之差嘅。咁我諗呢一樣嘢就係、是、不論我哋參選與否咧，都唔會改變，呢個就係一個事實嚟嘅。咁我哋亦都要喺一個咁樣嘅已經通過咗嘅法例啦，已經係定咗嘅一個咁嘅規則底下，我哋要做一啲決定，就係究竟我哋係冇人唔派人去啊，定係我哋有啲人想去試嘅時間，我哋都容許佢哋去試咧。咁我哋嘅決定就係覺得啊，如果有人係覺得仍然有空間想試一試，仍然係有啲地方想去服務香港市民嘅話，咁我哋咪容讓嗰樣嘢去嘗試發生啦。咁我哋亦都會盡我哋所能去令到我哋嘅黨友佢哋係可以講到香港市民嘅聲音，亦都可以將我哋嘅工作繼續延續落去咯。 咁罗俊熙啊，你怕唔怕？即系比如你啲党友咧，即系当然你解释咗你嗰个谂法啦。咁你惊唔惊？比如有啲党友觉得，咦，我唔认同，即系如果你咁样去参选，就变咗有违即系你哋对呢个新个制度个睇法。咁你惊唔惊？即系啲党友会唔会有啲因为咁缘故要退会啊？即系退党啊咁样？同埋你点样去即系解说，尽量挽留翻佢哋咧？ 我哋其實一路喺個過程裏面都有傾嘅。咁當然即係我覺得我哋喺黨裏面我哋有一個有啲唔同嘅聲音啦，其實都不時會有嘅。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嗰個情況咧，我哋都希望可以同啲黨友去講多啲啦。一嚟，二嚟亦都我感覺其實大家係相對而言都係理解我哋嗰個決定，即係可能未必所有嘢都完全同意。咁、但係我諗喺黨裏面我哋冇辦法完全同意所有嘢㗎啦。咁但係喺呢一個嘅決定裏面，我覺得係整體而言，我嘅觀感就係大家係會理解我哋做呢個決定啦。咁我亦都會覺得即係其中一樣嘢都係講信任嘅問題嚟嘅，即係大家覺得啊，我哋有人咁樣講完之後，係咪真係做到咧？係咪真係會可以達到咗我哋嗰個目標咧？咁我覺得呢個可能都會牽涉到一啲信任嘅問題。咁我覺得呢一個就係、是、起碼就係喺我哋而家見到嘅情況底下，或者喺我哋過去幾個月嘅傾嘅過去情況底下，我覺得黨友對於民主党中委做嘅决定其实都仍然系信任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即系喺将来嘅日子，咁会继续同佢哋继续倾啦，亦都希望可以尝试说服到更加多嘅人啦，亦都说服更加多嘅市民啦，都唔系净系党友啦，即系我觉得呢一个选举系我哋有一啲想法嘅时间，我哋都希望市民系可以认同咯。 你头先就话要说服翻啲市民啦，正正就系你哋点样去话翻俾你哋传统嘅支持者知道啊？你哋一方面唔认同呢个制度，认为呢个制度倒退，但系另一方面咧，你哋而家又走去参加，你点样去话俾佢哋听？其实你哋点解会做一个咁样嘅决定，或者系到抉择，从而甚至系令到佢哋可以出翻嚟去投票咧？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大家見到而家有一個咁嘅法例通過咗，個選舉制度佢咁樣改變咗啦，而我哋都可以判斷就係佢喺短時間之內咧，其實都唔會點樣去改變。咁所以我諗我哋問自己個問題就係咪我哋嚟緊呢十年、二十年，我哋就咩都唔做咧？我哋就係、是、大家等等下睇下幾時好翻啦，我哋先至再去繼續喺即係參與喺一個政治裏邊咧，或者參與一啲社會嘅管治咧。咁我覺得呢一個就係我哋。在这两三个月我问自己问得很多的问题。咁我得到的答案就是我不想等，我不想是在这里坐以待毙，不想在这里等运道，不想躺平。我觉得有些事我是要去做的话，我就希望可以去做。即使个环境是很困难，即使个制度我不同意，我不认同，我觉得应该要再改都好。我仍然觉得如果我不想香港是现在这样，我不想香港就是这个就是个结局啦，或者你有一天等佢唔知点解突然间有啲咩好突然嘅转变，你唔知几时会发生，亦都唔知会唔会发生。咁我觉得呢样嘢就唔系我哋嗰个嘅想法立场啦。咁我哋希望即系见到有啲嘢，我哋希望可以改善嘅时间，喺一个咁嘅环境底下，尽量去参与，尽量去改善咯。 全国侨联副主席嘅卢文端咧，曾经写过文章啦，佢就话咧，如果今次泛民再唔参加区议会咧，就等于自绝于香港嘅选举，喺政治上自寻死路系无可救药嘅。咁刚才你亦都讲咗，即系唔想坐以待毙咧呢一个嘅说法啦。某程度上，其实你哋系咪视之为即系如果你再唔参选嘅时候，就系一个生同埋死嘅抉择咧？ 我觉得又未去到咁严重嘅，即系亦都好老实，就系我谂其他人点样去评价我哋个政党，咁我哋即系一如既往啦，咁好多唔同嘅人都会讲嘅，咁我哋都会听，咁但系我哋自己会要去做一啲自己嘅决定啦。咁而呢个决定，我谂头先都有提到，即系我哋去谂呢样嘢嘅时候，就系我哋希望个社会系点样去转变咧？我哋系咪有啲地方觉得我哋仍然可以出到力咧？个社会里边好多特别系立法会而家大家听到就好多好奇怪嘅论调啊，好荒谬嘅语言啊，都不停喺新闻度见到嘅时间。是不是这件事就是香港人所乐见，是不是对香港是好呢？那我们觉得不是，我们觉得应该要有一些正常合理的声音，是就是从香港人的角度的思维出发的声音。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是重要的时间，我们就会去照做。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即其他人怎样去评价，甚至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你们都还是不合不合规矩的，那都可以有人这样评论的。那但无论这些人怎样评价都好，我们自己在这一次里面其实就真的更加就不会去看其他人点样评价我哋，而系我哋觉得有啲咩系需要去做咯。 啊，陆敬熙啊，即系我头先都讲咧，就话即系喺个过程之中咧，你都会同一啲党友或者党员咧都有沟通嘅。咁似乎初步嘅睇法咧，佢哋都系 諒解理解你哋嘅決定，某程度都係支持你哋啦，咁樣即係為主啦，我相信係啊。咁但係相對地，市民支持你哋嘅市民咧，你有冇都做類似嘅一啲觀察啊，或者訪問啊，了解究竟普遍嚟講，佢哋支持嘅多啊，抑或係反對嘅多咧？ 係。 我哋喺地區當然就聽到好多唔同嘅聲音啦，即係特別可能我喺自己以往仲開嘅選區嘅時間，可能好多街坊係好熟嘅，佢哋同我建立咗一個比較深嘅感情，咁嗰啲咧就當然係會比較多都係問你啊，你會唔會再參選翻啊？即係當然佢唔會話你見到一定參選啊咁等等，即係咁，但係我會見到就係相對而言咧呢一個群組就會比較多，係會覺得我哋應該要去啦，應該有聲總好過冇聲啦，有啲人講下嘢總好過冇人講嘢啦。咁但係同一時間我都當然知道，即係呢一個社會裏面一定有一啲我哋過往嘅支持者對於我哋今次呢個決定係唔同意，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無可避免，亦都係即係我哋必須要承認。但我都希望即係透過我哋今次嘅決定，係話俾佢哋知道，其實我哋今次係好有決心，我哋覺得應該要點樣都要去做呢一步，點樣都要試。咁我哋希望說服佢哋啦。但如果唔得嘅話，我覺得我亦都香港市民嘅最後嘅意願，民主黨一定會尊重。 大概仲有一分鐘時間，好快地問點樣去爭取到三會成員嘅提名，有冇信心咧？過去你哋講過民主黨唔會為選票而交換利益。咁劉慧卿咧亦都講過應該有尊嚴地咧去嘗試，即係爭取個提名嘅。用啲乜嘢原则、咩准则去界定点样系叫有尊严地攞到个提名咧？ 我哋净系会用我哋嘅党纲、我哋嘅政纲、我哋嘅往绩去话俾佢哋知道啊，香港其实需要我哋呢一把声音，亦都需要咧系喺个体制里边有唔同嘅声音。咁我觉得呢个系我哋会攞去同啲有提名喺手嘅人去同佢哋讲嘅事情啦。咁我哋。信心冇乜嘅，講真，即係我因為而家我哋連佢哋嘅聯絡我哋都未有，係咪？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而家第一步就係首先問政府攞曬啲聯絡先啦，睇佢俾唔俾啦。咁如果唔俾嘅話，可能就只能夠透過信件啊，透過公眾渠道啊，咁就唔敢肯定會有咩結果啦。但係我覺得只要我哋係堅守到自己的立場，咁我覺得呢樣嘢就唔會係一個所謂嘅屈辱嚟啦。 好啊，多謝曬你羅建熙傾到呢度啊，唔該你。羅建熙咧係民主黨主席，跟住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琵琶山路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比较车多，经过请小心。而青马大桥咧现时有紧急维修，青马大桥往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系较为车多。咁现时青屿干线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去到隧道嘅管。道出口，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往红隧的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是去到纪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去到晚上嘅7:43啦。咁潘永祥，其实咧资讯科技嘅进步啦，咁当然带嚟唔少嘅方便啦，但系亦都咧系令到大家关注到呢个资讯科技嘅安全问题啊。较早之前啦，数码港咧系俾黑客入侵之后啦，咁今次咧又有另一个机构咧，佢哋嘅电脑系统啊系俾人入侵嘅，呢个就系消费者委员会啦。根据咧佢哋嘅资料啦，佢就系话咧系喺 星期三嘅朝早，即系九月二十号嘅朝早咧，就发现咧佢嘅电脑系统就俾黑客咧用垃圾软件咧恶意入侵，咁啊导致到近八成嘅系统咧系受到破坏噶，令到佢哋嘅热线服务啦，同埋网上嘅各个工具嘅资讯更新咧都受到影响。咁跟住佢哋就系去做翻一啲嘅补救嘅行动啦，亦都系加强翻呢个系统嘅安全嘅措施啦，亦都委托咗咧鉴证专家咧系做调查。咁而佢哋咧亦都系抢修咗之后啦，佢哋嘅热线服务咧系恢复咗正常，亦都喺寻日嘅朝头早啦向警方报案嘅。咁究竟有啲乜嘢嘅资料咧系可能会受到系被盗取嘅咧？嗱，佢哋就话咧而家咧系唔能够确定到嘅。咁但系咧由风险评估咧有可能系包括以下四类嘅人士同埋资料。第一咧就系员工啦、前员工啦，同埋佢哋嘅家属啦，同埋咧曾经申请过消委会空缺嘅申请人嘅资料，譬如佢哋嘅身份证号码、住址啊、出生日期啊嗰啲咧，都可能系有机会咧成为咗被盗取嘅内容噶。第二咧就系选择粤康订户嘅资料，当中咧系包括咗大概八千个曾经向消委会提供信用卡资料嘅订户。第三个咧就系消费投诉人士嘅资料啦。咁啊，第四个咧就系可能系佢哋一啲合作嘅伙伴啦，譬如公司嘅地址啊、电话啊、电邮啊，甚至系一啲手机嘅号码嘅。嗱，咁佢哋就话咧，其实根据佢哋揾咗鉴证专家就睇啦，就系发觉咧佢哋个系统应该系俾人入侵咗七个几钟头嘅。咁期间咧，个系统嘅数据流量咧系比正常咧多咗，系有成即系65G 咁多。潘永祥。 系咯，即系而家就话，即系唔知道系边啲人会受影响啦，唔可以准确掌握啦。不过就可能有四类人啦，咁样咁就即系我哋唔系 I T 人，我就唔好理解咧。因为通常我哋就话啊，你资料系放喺边一度嘅，比如话边个 folder 嘅，或者边一个 hard disk 嘅咁样。咁如果你嗰度系有人入侵，咁即系话系咪即系话所有存喺嗰度啲资料都假设你已经俾人睇到咧，定系点嘅咧？即系点解又会即系唔知道即系有啲咩资料流失咧？咁样系咪因为佢唔知道入侵咗去边一个范围嘅资料咧？嗬？ 嗱，电话号码18721啦，咁啊，消委会咧就话呢几日都会去尽量去接触咧一啲可能会有机会受到影响嘅人士嘅，你自己咧又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1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请嚟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黄凤娴你好， 系黄凤娴你好， 你好潘永祥，你好陈燕平。 嗱，刚才潘永祥就问啦，其实你哋可唔可以确定到咧，到底系个系统嘅边一部分系俾人入侵咗？ 其实呢我想要解释清楚嗰个情况先，因为呢个系一个虚拟嘅系统啦。咁其实当呢一啲嘅我哋嘅黑客啦去进入咗嗰阵时呢，因为其实佢哋啲科技都真系非常之犀利嘅。咁佢哋其实个一直以嚟佢啲黑客佢哋话要做生意去挟持呢啲嘢嗰阵时呢，佢哋系喺个网络嘅世界里面呢系不断去用唔同嘅资讯去睇完之后，跟住然后再去不同去尝试去攻击好多唔同嘅系统嘅。同一時間，咁所以咧喺咁嘅大前提底下咧，咁佢哋即係用咗，可能佢哋掌握到某一啲嘅資訊，咁因而咧就係可以就係偷偷地咁樣去進入咗我哋嘅系統，我哋唔知道，咁而因為咁咧就係導致到一個比較大型嘅破壞。咁但係咧有一樣嘢我都想解釋嘅咧，就係根據我哋呢啲鑑證專家話俾我哋聽咧，其實。虽然我哋可以追寻到系咪有异常数据流出，因为我哋今次一睇到咧，就喺个七个钟头里面咧有65G咗紧啦，但系佢个内容咧系难以查证嘅，因为其实等于你有个小偷入咗去屋企，你立咗你啲嘢之后，你都一定要慢慢去慢慢去睇啊，但系因为佢一立一同一时间立好多嘢嗰阵时候，你系未必系知道吓，特别系一个虚拟嘅世界，咁所以咧就系、是我哋只可以知道系有几多嘢俾人拎走咗，但系究竟系。是绝对地去话究竟是哪一啲嘢呢，我哋而家真係冇辦法可以去查证到嘅。咁但係因为始终呢我哋都一定要做好我哋风险评估啦，正如头先你嘅所讲四类人士，因为根据我哋嘅业务嗰个嘅范畴呢同埋喺边一啲嘅范畴里面我哋係有机会去攞个个人嗰个嘅资料呢，就係头先我讲緊嗰你头先讲嗰四大类啦，就包括员工啦、前员工啦、选择银行订户啦、投诉人啦，又或者一啲合作伙伴。咁但係呢佢哋攞嗰个嘅内容呢都係会唔同嘅，因为譬如话员工嗰啲资料係当然係最仔细嘅。 有佢哋个可能相啊、身份证 number 啊、住址啊、出生日期啊、履历啊等等。咁但系选择银行去订户咧，就主要都系佢哋个名同埋嗰个邮寄地址，因为我哋要寄本书俾佢啦。咁同埋咧就又或者如果网上订嘅，我哋都一定要有个记录啦。又或者如果系佢哋真系用咗信用卡俾钱嗰啲咧，先至系会受影响。因为如果你唔系用信用卡俾钱，你系用支票俾钱嘅话，咁我哋泄漏嘅，即系如果有机会泄漏嘅咧，系主要系个名同埋个地址啦。咁第三咧就系投诉人嗰个资料啦。咁因为其实有好多投诉，佢哋未必需要俾一啲个人资讯我哋，除咗系个联络嘅方法。因为可能他们纯粹是备案又或者是以示不满亦都没有给任何的交易的记录啊等等给我们的话呢，那些是不会除了个名和个联络之外呢，那就是不会有任何其他的个人资讯在这里。同埋我们都暂时看到呢，因为我们这个系统呢都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的，所以它现在的运作呢都是比较都是运作是大致正常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会认为尽管我们每年的投诉量都是有一定的数量，但是真的受影响的数户呢客户咧，应该唔系咁多嘅。咁最后尾就合作伙伴啦。好明显就系因为我哋好多时要同佢联络，我哋有嘅资料咧都系佢哋嘅地址啊、电话啊、电邮啊，或者如果佢真系曾经俾过一啲手机俾我哋咧，我哋有记录到嘅咧，就系有呢一方面嗰个资讯。咁所以咧，其实而家咧。尽管我哋系未确认系咪真系有，咁但我哋应该要作最坏嘅打算咧，系假设有先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已经系全面去，当我哋去复修紧我哋嗰个嘅重建我哋系统嗰阵时咧，我哋都唔等啦，我哋系靠我哋而家系我哋叫做平时做 filing 储存嗰啲档案嘅内容里面，我哋尽量揾翻相关嘅资料，早得一日，早得一分钟去联络佢哋，等佢哋得出有咁嘅情况，同埋可以咧就系早啲去做好佢哋自己嘅防御措施，特别是啲黑客不会话等好耐之后，佢哋就去做攻击嘅，或者系做一啲恶意嘅嘢。咁所以咧就应该系，如果佢哋万一遇到一啲可疑嘅连结啊、电邮啊、信息啊，就千祈唔好开，千祈唔好点击，就加强自己嗰、那个保安嗰、那个，即系自己嗰个网络安全嗰个嘅意识咯。 嗱，黄凤娴，我想问咧，即系包括咗员工、前员工佢嘅家属同埋一啲曾经申请过你哋职位嘅人士嘅资料啦，咁啊比较敏感啊，包括埋身份证号码，咁嗰啲嘅资料你哋有冇去做加密处理嘅咧？咁同埋第二就系亦都涉及到你哋订户嘅资料，甚至入边有信用卡嘅资料嘅，又或者投诉人嘅电话号码，呢啲资料你哋又有冇做加密处理嘅咧？ 其实呢我们是储存在不同的系统里面的。譬如说我们人事部 的资料呢，其实 是分开两个不同的地方摆。因为现阶段即是现在的员工又或者刚刚离职的员工呢，我们是在一个很保密的一个系统里面去储存的。咁所以呢其实而家呢是如果讲到细节来讲呢，我们都是找緊我们那个系统那个的负责那个的服务供应商去再帮我们去检视究竟那些个系统那个情况是怎样。咁但是如果我们是储存在一些我们叫共用的folder 里面呢，咁其实呢是因为我们都是看整体个网络那个安全呢，未必是有完全是每一个个档案佢哋去加密，呢、这个我哋系要承认嘅，咁亦都系我哋咧系需要去第时去改善嘅地方咯。咁但系整体我哋嘅网络咧，其实过往咧系我哋都系即系投放咗好多资源咧去提升我哋嗰个网络嘅安全嘅，因为我哋买嘅嗰啲嘅方案啦，或者系嗰啲保安系统咧，都已经喺市场上边系最佳作业模式嘅一啲嘅方案啦。同埋咧，我哋亦都有定期咧进行呢一个保安嗰个风险评估同埋审计，同埋喺内部咧，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我哋叫做危机管理啊，加埋咧就系员工嘅培训啊，同埋装任何软件啊等等咧，都系已经系令到啲员工嘅意识咧都系非常之高嘅。咁所以咧，今次嘅事故咧都系黑客真是用尽科技层出不穷咁样去攻击我哋嗰个系统而发生嘅一个事故，就唔系员工嗰个失误嗰个嘅问题咯。 黄凤娴啊，即系我想知道咧，即系嗱，明白嘅，即系就算你点安全都好啦，即系而家嗰啲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丈咁样，咁所以好多时我哋都要假设咧，有阵时啲黑客真系点安全都好啦，佢都会入到嚟嘅。咁所以有啲睇法就话咧，如果能够尽早发觉人哋已经入侵咗，即系好似你间屋咁样，你尽早知道有小偷入咗嚟咧，咁你嘅时候你损失就梗系会少好多啦。咁样，咁我哋当然啦，如果屋嗰啲我哋通常就系可能搵啲巡楼啦，或者系一啲即系防盗嘅 alarm 咁样。咁其实如果喺你哋嗰啲系统咧，其实系点样噶？即系点样可以知道咧人哋系有冇入侵到，而尽快咧？ 甚至有啲咧，如果你我知道话，如果你早啲知道咧，佢根本就系攞唔到啲资料添。咁就算如果系真系入侵咗啦，如果你早啲知道咧，佢攞嘅资料咧都会少啲，伤害性都冇咁大。咁我想问咧，其实即系你系点样可以知道即系人系入侵咗嘅咧？即系有人一路睇住嗰个系统啊，一话有啲警报系统，即系话一入侵咗咧，可能就会有啲响闹啊，定系点嘅咧？即系令到唔使话去到七个钟头，你先知道嘅咧？ 其實你是講一些現實世界，我們現在一些的叫防盜措施啦，但是呢其實在個網絡的世界呢，可能是你被人攻擊的那個電腦系統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的，譬如說你中了毒、你不是被人家用這個勒索軟件、又或者 是純粹是一個惡劣的破壞、等等的一個原因，或者一些的連鎖反應，很多不同的原因，所以呢其實是比較複雜的，是需要有一些的我們叫做鑑證專家呢，是真的以最快的速度去幫我們去鑑證，同埋呢大家亦都請體諒呢，就是在一個網絡的世界裡面，那個數據那個量是真的海量咁大的。就唔係話好似你間屋咁樣一望成眼就已經睇得曬，你係真係要花好多嘅時間，係以最快嘅速度咧，就係去睇究竟喺而家嘅破壞嘅情況底下，究竟嗰啲蛛絲馬跡去邊度，去尋找嗰個根源。咁因為當我哋尋找到嗰個真係嗰個原因，你係中毒定係呢一個勒索軟件咧？咁喺因為如果係勒索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其實我哋就真係要去報警嘅。咁所以當我哋一確認咗係勒索軟件嗰陣時咧，我哋已經係即時報警，係冇係毫不猶豫咁樣去做咗呢一個事情。咁同埋咧，因為我哋都知道，如果係勒索嘅情況底下，都可能隨之而嚟嘅咧，佢哋就係攞咗我哋一啲嘅內部嘅數據啦，不論係牽涉個人資料定係唔牽涉都好啦，都係會有啲內部資料咧去被盜取咗嘅。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都未能喺就儘管係未能確認嘅情況底下，我哋都已經向呢一個私隱專員公署嗰度咧去備案，等佢哋得出呢一個事情嘅。咁、當然隨後嗰48小時係要繼續去追蹤啦，同埋全力配合警方嗰個嘅調查工作，因為越早去配合嘅話咧，其實係越幫到成件事。因為好明顯，啲黑客唔係淨係指攻擊呢一個消委會，係好多其他地方都可能會同步去攻擊緊。咁所以我哋都希望配合到警方嘅工作。我哋亦都去 recover， 即係去復原我哋嗰個系統，復原翻我哋嗰個嘅運作。而家對外嘅工作咧，就已經係完全去復原翻噶啦。反而係內部我哋一啲系統咧，我哋要陸陸續續去確保係完全安全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先至去再重建翻嗰個系統。咁所以呢一方面咧，可能需要多少少時間。 嗱，汪鳳行啊，有一啲嘅報道就话消委会之前曾经委托过专业人士做电脑系统的安全测试嘅，咁呢个系唔系咧？亦都有一啲估计咧，就系可能冇揾第三方做一个嘅渗透性测试，咁所以检视嗰个嘅系统嘅安全漏洞，咁可能个系统又未有更新到，咁所以导致到今可能比较容易俾黑客入侵啊。可唔可以讲讲你哋嗰个嘅系统维护情况啊？ 其實我哋真係花好多資源去做呢件事嘅，因為其實保障消費者權益都係要網絡安全係一個首要任務嚟噶嘛。其實我哋自己都要做一個好嘅模樣榜樣啦。咁其實我哋一直有投放資源嘅，咁我哋係有進行呢一個保安風險嘅評估同埋審計嘅。咁其實我哋係啱啱喺呢一段時間係我哋定時定候去做嗰陣時咧，係啱啱呢一段時間去做，但係正在安排嘅情況底下咧，咁就出咗事，咁所以呢樣嘢真係非常之不幸嘅。咁但係咧喺嗰啲保險保安風險嘅評估同埋審計咧，係即係有曬啲密碼強度測試啊、授權模擬攻擊嘅滲透測試啊、主要系統嘅伺服器進行漏洞嘅測試啊、安全意識培訓啊、內部嘅一啲嘅危機管理啊等等嘅嘢咧，就全部做曬嘅我哋。 係 啊，咁同埋真係個系統嘅方面咧，亦都唔夠噶。我哋好多時咧，就係一夠鐘要去更新，同埋我哋預示到開始有啲新嘅科技嗰陣時咧，我哋都已經會投放資源去買嗰啲新嘅科技翻嚟。所以喺市場上面有嘅嘢咧，我哋都盡量去採購噶啦。 係，我想問你哋所謂定期測試咧，其實係定期係幾耐咧？距離上次嘅測試其實是隔咗幾耐咧？ 嗱，如果係大型嘅咧，大型嘅咧就我哋每兩年會做一次嘅。但如果係小型嘅話咧，其實我哋都係頻密地自己去不斷咁樣去測試我哋嗰個系統各方面嗰個安全性，咁同埋咧做嗰阵时咧，亦都系配合埋咧系员工嗰个嘅培训啦，同埋佢哋嗰个嘅意识嗰个嘅教育嘅，咁所以系多方多管齐下咁样去处理呢一啲嘅呢一个网络嘅安全嗰个嘅问题咯。 系，我想问咧，即系如果有啲咧好重要嘅资讯咧，咁你会唔会考虑有啲代号咧？即系话咧，某个人个名其实佢唔系真系陈大文，可能系一二三咁样，咁然后我再要 match 翻一二三喺另外一个系统先知道系陈大文咁嘅咧。 啊，你讲得好好啊！其实因为咧呢一啲嘅网络安全咧系要不断改进同埋不断进步啦。咁喺唔同嘅系统里面咧，其实我哋已经引用咗啲新嘅科技咧，去尽量我哋叫做 mask 咗佢，即系抹咗或者系遮咗嗰啲个人资料噶啦。咁、其实我哋其实而家咧正正喺唔同嘅系统里面咧，都开始系应用呢一方面嗰个嘅技术。咁咁其实咧，即系当我哋去过渡紧嗰阵时咧，其实我哋都系随后亦都会揾一啲专家去再检视翻我哋成个设计。同埋一个政策上面仲有啲咩改善嘅空间，令到我哋可以提升嗰个嘅网络安全咯。 好多谢你，黄凤娴。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一嘅计数码港之后啦，消委会嘅电脑系统咧亦都遭黑客咧以垃圾软件咧系恶意入侵嘅。咁根据咧黑客嘅要求啦，其实咧佢哋就要消委会咧系俾赎金嘅。咁根据嗰个黑客嘅垃圾嘅要求咧，就话佢哋系需要咧消委会咧系俾呢个50万美元嘅赎金。咁亦都话咧，即系如果你再唔俾嘅话咧，咁就赎金咧要加到去70万美元嘅。咁而个死线咧就系话听晚嘅11:20之前，如果你唔俾50万美金咧，咁个赎金咧就会增到去咧70万美金噶啦。咁但系消委会就话啦，即系其实佢哋系绝对系唔会交付赎金嘅。咁亦都话啦，就系究竟有啲乜嘢资料系外泄咗咧？可能真系要等到咧个黑客撕票咧先至。会知道。咁刚才咧，潘永祥我哋都同消委会嘅总干事黄凤娴倾过啦。咁佢哋都话，即系佢哋其实不断都有投放资源咧，喺个系统维护上面嘅，亦都系不断咧做咗好多嘅，即系加强员工嘅培训啊。咁但系始终咧就系黑客嘅呢啲嘅恶意嘅行动咧，就系防不胜防啊。 系啊，即系我相信，即系有两方面要睇啦。第一方面就加强嗰度，即系当然嗰个防盗嗰个即系能力，当然一定要做啦。咁就即系包括点样可以令到即系黑客咧冇咁容易入侵啦。咁第二方面就系点可以喺个系统上咧能够尽快吓，即系话点可以改善，令到咧尽快可以当有黑客入侵嗰阵时候咧，可以尽快知道而保障嗰啲资料咧。盡量減少外泄咧，咁樣 嗱，電話旁邊不如咧就請嚟一位資訊科技專家同我哋傾傾呢個問題啦。咁有資訊科技商會嘅榮譽會長方寶橋啊，方寶橋你好。 方寶橋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嗱，方寶橋，大家都會關注啦。消委會咧係喺個黑客入侵咗成7个几钟头之後咧，先至察覺嘅。咁其實想問啊，究竟有冇啲乜嘢嘅即係系統或者其他嘅方法咧，係可以俾個持有人係盡早知道？原来佢嘅系统系被黑客入侵咗嘅咧。 其实正常要睇下究竟嗰个黑客系点样入去个系统度嘅。7个几钟我就唔觉得系太长，即系你睇翻以往嘅个案，有啲系讲紧几日，甚至几个礼拜、几个月咧先通报啊。咁我唔知几时知道啦。咁其实几个钟都算系快嘅。不过当然啦，你话喂其实1分钟都唔等得嘅。咁好啦，咁其实问题就话究竟第一可能系个防火墙，究竟呢个黑客系？在外面入嚟啊，定系喺里边出去，呢个都好重要啦。如果正常我见到系防火墙嘅问题，咁黑客有机会入到去嘅，咁喺外边入啦。咁但我成日都讲啊，就算你有10把锁，即系你个防火墙有5重都好啦。如果佢哋系收到，譬如啊咁讲啦，譬如员工有收到一啲垃圾电邮，或者收到啲木马程式有个附件咁样都好啦，揿咗落去，或者佢睇咗啲网站啊，嗰啲网站而入边系即系其实有好多唔一定系啲。色情或者一啲非法網站，甚至乎一啲正常嘅網站咧，可能都俾人注咗一啲我哋所謂嘅有害軟件喺入邊。咁如果你睇咗嗰啲網站，就中咗一隻木馬程式或者個勒索軟件入嚟嘅時候咧，佢倒轉頭咧就喺個 喺個網絡入面咧倒轉開門出去。即係我成日都話咧，最難防就係加殺難防嘛。如果你有個密碼程式或者有個勒索軟件，佢係倒轉頭話，我同個宿主講話，我而家喺入邊咯，我開門出嚟啦。等於你喺公司睇互聯網一樣嘅啫。咁所以咧，調轉頭就即係佢究竟知唔知道呢件事發生呢個問題啦？頭先我有聽佢嗰個記招都有講過下，就話啊，原來發現咧嗰晚咧就有成幾十 G 嘅流量，幾十 G 嘅流量其實。我哋要睇嗰、那個所謂個 threshold， 即係究竟係邊一個位會 trigger 到，即係會令到佢哋覺得係有問題。即係譬如嗱，而家咁時興，即係雖然個疫情過咗啦，咁但係有咁多在家工作，又有咁多所謂嘅網絡嘅video conference call， 即係我哋網絡會議啦。其實幾十激流量一晚係好濕碎嘅啫。咁所以幾十激究竟係咪就係話啊？因為平時佢哋收咗工，到第二日開工正常係唔會有幾十激嘅流量。但是原來可能夜晚係 conference call 都唔奇喎，咁有即係呢個係變咗佢哋嗰個防火牆，同埋佢哋嘅 IT manager， 甚至佢個成個團隊究竟係用啲乜嘢準則去察覺究竟呢個係咪一個所謂嘅黑客活動？咁當然咧，亦都睇翻佢本身平時究竟佢哋做嗰個所謂嘅資訊保安嘅核查咧，究竟做得足唔足夠？網絡本身 O 唔 OK？ 咁我因為以前我本身都係喺呢一個。消委会入面都系有增选委员，都但系都系好多年前噶啦，即系五六年前。咁但系以我睇佢当时佢哋做呢一个采购同埋其他嘅网络保安嘅措施咧，我当时觉得系足够。咁如果继续承传呢个咁样嘅优良嘅传统落去咧，其实正常系应该足够，因为佢哋除咗、即系我有好多专家入边嘅，即系好多大学教授，甚至好多系做紧一啲数据中心嘅，所以正常系应该足够。但系头先我讲啦，如果除咗啲網絡設施保安之外，其實員工嗰、那個網絡保安意識要好強啊！如果唔係咧，啲員工出錯咧，就無端端就會導致到嗰個網絡受攻擊咯。 嗱，方木橋，如果根據翻咧消委會主席啊陳錦榮咁講咧，佢就話唔係由員工點擊釣魚信息所引起嘅。但你頭先都話啦，即係都要確定一下，究竟佢係入邊開門啦，定係出邊咧攻咗入嚟啦？咁究竟譬如即係鑑證專家，佢哋係咪可以確定到個事故係屬於出邊嘅入侵，定係內部有人點擊咗一啲即係不應該嘅網站而入侵嘅咧？ 嗱，而家就未知嘅，我相信佢哋都做一啲核證，咁有機會嘅，但係咪100%唔肯定？即係究竟係同埋，因為嗰啲其實而家啲勒索軟件係好聰明嘅，佢基本上係佢會隱藏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咁要睇嗰啲網絡專家究竟佢哋有冇話揾得到出嚟啦。咁同埋而家其實就算你揾到出嚟，補救咗個漏洞又好啦。而家最重要係因為啲資料已經即係佢哋基本上都證實咗係外泄噶啦，咁即係話。舉例，譬如話嗰幾十億 data 其實已經送咗啲 data 出嚟，好啦，咁而基本上我哋都知道，大部分嘅公營機構99%都唔會俾呢個贖金，咁因為我都覺得唔應該，因為點解咧？其實而家唔係綁架一個人啊嘛，綁架一個人，我俾咗贖金，我俾翻個人你可能，但係你綁架咗啲數據，咁你可能佢問你攞一次、兩次、三次，可能攞第五次之後，佢都係會即係、就是、我哋頭先講撕票啦，即係佢都會將啲資料流出，所以我哋基本上都唔贊成同呢啲犯罪分子妥協。咁但係問題就善後就話，而家趁呢段時間盡快去發現，因為佢都講有四重嘅唔同嘅受影響嘅人士，盡快通知佢哋。咁當然啦，到真係呢啲資料外泄嘅時候咧，佢哋都係需要去 download 一份嚟睇，咁就真確知道其實。邊一個受影響就盡快通知，做一啲即係亡羊補牢嘅措施啦。即係你話資料外泄，我成日都講噶啦，個人資料外泄咗，好似覆水難收。咁但係你都要通知佢，因為我哋唔知道呢啲個人資料會唔會被利用去做一啲不法行為啊，去做借錢啊，各樣各樣咯。 啊，方寶橋啊，頭先聽你咁講咧，即係話即係我喺外面攻入嚟，就好似我哋嗰個大門咁啦。咁我哋好結實，咁我就難攻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仲有啲小門，就會唔會即係話你有100個員工，咁即係其實有100個小門，咁你每一個小門都有機會攻入嚟咧？ 有兩個情況，第一個就頭先我講啦，如果你即係撳咗木馬程式或者撳咗鈴，或者你睇咗一啲唔知咩網站，咁而 download 咗呢啲有害軟件，咁佢喺入面開門，即係好似你屋企出門口啫嘛，你唔使咁你外面有10個鎖啫，你入面就開10個鎖噶嘛，係咪先？ 咁我想問咧，即係可唔可以咧？因為嗱，如果咁樣嘅時候，即係驚咗員工咧，可能會即係download 咗啲軟件啊，或者撳咗啲連結啊咁樣，可唔可以？比如話，即係有個制度就話，即係員工咧就 有个内联网，即系话咧，佢哋根本就唔会喺出面嘅，即系啲资讯咧，嗰啲资料咧都喺个内联网度攞。即系我认识有啲就佢根本连上去外面上一啲 Google 啊、Yahoo 都唔得嘅，即系只能够攞内部嘅资讯。咁变咗咧就外间能够通过啲员工啊去入侵个系统咧，个机会会减少。咁呢个得唔得咧？ 要讲嗰个做嘅法就好容易嘅，即系以前都银行好多都系咁，基本上系个内联网嚟，咁冇出过界嘅。ATM 都系一个内联网，即系你提款机都系个内联网。 系 咁就好少，咁但系实际个好唔切实地就系讲，譬如话举例你。我嗰啲投訴全部都喺外面入嚟㗎啦，咁你要俾啲人上網站啦，你要知 update， 即係要睇下點樣去切割嗰個網絡，令到呢啲網絡保安更加萬全咯。咁呢個就唔係真係好簡單可以三言兩語講得到。即係舉例，譬如尤其是而家當疫情過咗三年，大家都在家工作，咁係咪我喺在家工作啊？咁我用我 VPN 就翻公司就安全咗 ，VPN 係有加密㗎嘛。但係其實喺呢三年裏面咧 ，VPN 係受攻擊亦都係非常多。即係差唔多呢三年係 VPN 最多受攻擊、經常要去更新嘅一個年代嚟嘅，咁所以呢啲都係防不勝防，我哋所謂嘅。 咁即係話咧，即係只要你要同外面接觸，咁你就已經可能有機會咧，即係通過頭先你所講，即係一啲內部咁樣反而咧入侵咗個系統裏邊。 所以其實好複雜地咧，而家係啲保安專家咧喺做多，可能係要做幾重嘅防火牆，即係一個防火牆嘅設備係唔夠，可能做幾重嘅防火牆啦，好多都要加密咧。同埋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上次數碼港嘅事件都教咗個經驗，就係話原來啲資料咧都要加密，即係話就算嗰個人喺入邊入咗嚟啦，好啦，咁佢攞啲資料走啦。如果入面啲資料都加密，即係你有發現，如果我哋成日開會咧，無端端人哋話喂呢個資料加密，嗰度又 send 個密碼俾你。如果你啲資料全部加密，就算佢偷咗你啲資料出嚟咧，你啲加密資料都需要一段長時間先解密到啦，咁就再減低個風險。即係呢好多嘢可以做，即係好似等於幾年前醫院成日跌嗰啲 USB 手指啦，咁跌下咧，政府就俾規定就話，而家啲 USB 手指咧就要加密㗎，要解密咧就要打密碼或者要買隻手指模落去就開，即係有好多方法。總之咧就係要解密，咁所以某程度上其實又有好多嘢可以做。 我想问咧就系因为政府咧就系有一个云端平台同埋互联网咧系有一个24小时嘅警报系统噶嘛，咁但系咧今日咧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都话啦，这个嘅政府网络保安系统咧系主要针对政府部门唔同嘅系统同埋数据保安嘅，咁而互联网通讯集咧24小时嘅监察系统咧就系针对翻政府嘅系统数据同埋即系相关嘅使用互联网资料，但系就唔包括埋依啲嘅公司型机构。其实消委会佢亦都系属于一个公营机构啦。由呢几次事件咧，似乎会唔会睇到黑客佢系咪特别针对一啲嘅公营嘅机构去发动呢啲嘅攻击，同埋政府嘅保安系统，你自己又觉得有冇必要应该要加埋依啲嘅公营或者系半官方嘅机构入去咧？ 我觉得嗱就咁，即系边个受袭击真系好难讲嘅，即系我哋而家讲呢个网络攻防战嚟嘅。咁但系我觉得既然有个今次呢个消委会事件咧。我都真係建議咧，政府真係可以將佢哋嗰個保護網咧，即係伸延到去其他呢啲公營機構。即係有啲唔係話個個都嗱，譬如好似生產力促進局咁樣，佢哋可能係基本上佢本身都做緊保安，咁梗係冇問題啦。咁但係好似消委會或者其他呢啲相對地可能個規模較細，都有 IT 部門，但係哇，你而家講緊一個係可能係一個好高級嘅黑客嚟到入嚟，係咪會入到？咁所以我覺得。我都贊成，如果政府係可以都幫到呢啲公營機構量刑事嘅話咧，咁就更好咯，我覺得會。 好啊，多謝曬你，方寶橋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方寶橋咧係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从早前西非国家尼日尔政变推翻亲法国总统，到西非地区普遍的仇视法国情绪，归根究底可以从非洲法郎讲起。19世纪法国取得了大量西非的领土，其后命名为法属西非，并且是当地银行发行和法国法郎挂钩的非洲法郎，以取代当地原有的各种货币，令到整个法属非洲形成了非洲的法郎区。即使西非独立后仍然继续使用和法郎挂钩的非洲法郎，由法国财政部提供担保及进行管理。 当法国在2002年加入欧元区，法郎成为历史，但是西非货币就没有改变。这些前法属非洲国家虽然有央行，但是法国财政部就拥有这些央行大部分股份。当前法属各国透过贸易赚取了美元等外汇，大部分都要存入由法国控制的当地央行。如果要运用这些外汇，必须获得法国政府同意。至于每年发行几多非洲法郎，得到几多贷款，全部都是由法国财政部决定。法国透过非洲法郎来主导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方向，名义上是以此来保护前殖民地独立后的脆弱经济，令他们在失去经济主导下，不得不对法国的安排俯首称臣。当法国经济出现增长疲弱的时候，他们会吸纳非洲的外汇储备为法国服务。看来法国不单止掠夺资源，还巧取豪夺，窃取非洲人民的血汗钱。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潘永祥啊，跟住我哋要关注一下咧一宗嘅工业意外啊，咁就寻日咧喺接近中午时间啦，喺元朗洪水桥咧房协嘅一个兴建之中嘅住宅地盘咧就发生咗一宗致命嘅工业意外。咁嗰度咧系一个咧组装合成嘅地盘嚟嘅，咁就有一位嘅司机啦，佢就揸重型火车啦，咁佢就将起屋用嘅预制石屎组件咧就送到去嗰个嘅地盘。咁而送咗去之后咧，就怀疑咧佢系可能系解嗰、那个承托住嗰块嘅石屎组件嘅安全带嘅时候咧，就嗰块嘅石屎组件就跌咗落嚟，然之后咧就压住咗嗰一位嘅工人，咁佢跟住就昏迷啦，然之后送院咧就证实死亡啦。嗱，根据资料咧，就系嗰块嘅石屎组件咧个体积咧大概系5米乘0.5米乘1.5米啦，估计个重量咧有达成3吨咁多嘅，咁亦都有一啲嘅资料咧就话当时佢送到去嘅时候咧，地盘所有工人咧都系外出系五线嘅，咁而就剩翻个事主咧系自己留喺个地盘期间咧就出咗事啦。咁当然有好多资料我哋都系未太清晰啦，咁但系都个安全问题都有人关注。 系啊，即系其实咧，即系一啲咁嘅高危嘅工作咧，即系包括一啲处理一啲好重嘅一啲好似啲石屎嘅组件啊，甚至可能一啲机器啊、仪器啊咁样。咁一般嚟讲，我哋都希望咧，即系最少都有两个人一齐。咁因为点解咧？一来就可以有多个人睇啦，即系第一周围嘅环境系点啦。咁同埋咧，即系的确嗰啲有阵时咧，负责做嗰个咧系会，即系有阵时太专注某啲情况之后咧，佢未必有留意咧，即系当时个环境或者个工序咧系咪漏咗或者啲大意咁样。咁如果有个隔篱有人提一提咧，咁变咗个出错机会又细好多。同埋最重要就系咧。好多時咧，即係當然今次嘅例子就即係即時咩咧？火車都話好多時咧，就如果有意外嘅時候咧，即時能夠即係加以援手啊，或者係去拯救咧，將嗰個即係傷亡嗰個程度會減低好多嘅。 事故成因未清楚啦，不過咧，一般嘅安全指引應該係點咧？電話旁邊請嚟工作場所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員工會嘅理事李光勝啊，李光勝你好。 李光勝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嗱，今次事件咧，嗰个嘅意外成因系未清晰嘅。咁但系一般而言，去处理呢啲预制嘅石屎组件运到现场要落嘅时候咧，一般个工序系点样嘅？ 嗱，其实咧一套既定嘅程序嘅，一运到嘅时候咧，佢嗰个石屎组件咧，佢唔系就咁落嘅，佢通常就揾天秤吊起佢。就運送到佢需要嘅地方，咁一般嘅程序咧就喺去到嘅時候就天秤放就吊勾落嚟啦，跟住佢哋會有一啲我哋叫做埋馬嘅工人啦，咁咧佢就會將嗰啲威亞啊或者係鐵鏈啊就勾曬上去嗰個天秤嘅吊勾嗰度，咁 在这个过程做完之后就开始拆那条我们俗称叫飞机带，即是其实他 的绳 索不给他动的，没错了，就是拆那条绳。咁咧就照計，即係呢個程序就係冇乜理由嗰個司機會係未勾只鈎之前佢就拆嗰條帶嘅。係點解 呢？個嗱呢個就係一般嘅程序啦。不如咧，我哋七點半新聞翻嚟咧，繼續同阿李光星傾嘅電話號碼1872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哲德报道新闻。数码港和消委会电脑系统先后被黑客入侵，窃取资料并且勒索事件。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每间机构都有责任确保数据安全，会视乎情况启动调查或者要求更正违规的地方，防止事件再发生。他说，目前难以评论有关机构有没有违规，亦都难以评估几时完成相关调查，包括要视乎有关系统修复进度等等。他呼吁各机构加强数据安全，定期进行资料保安风险评估，并且设置防火墙，采用反恶意软件应用程式等等。他提醒，因应资料的敏感度，机构需要考虑为储存中和传送中的资料加密，并且適時刪除過期和不再需要的個人資料。有報道說，警方要求封鎖 JPEX 網站和應用程式，警方回應說，根據調查資料所得，警方有理由相信名為 JPEX 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是一個騙局。警方已經透過通訊事務管理局通知電訊持牌人必須防止有關網站傳送或者傳遞被利用作詐騙用途的訊息，或者暫停被利用作詐騙用途的服務，防止任何人進一步墮入騙局和蒙受損失。警方說，根據電訊條例，持牌人必須遵守通訊局發出的指引或者業務守則。警方又說，通訊業有責任保障消費者，防止詐騙等罪行發生，警方採取任何行動會按實際的情況依法處理。杭州亚运明天开幕，组委会在选手村为包括香港队在内的多支参赛代表队举行欢迎和升旗仪式。已经抵达杭州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到选手村和运动员见面。李家超在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霍启刚和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陪同之下参观选手村，并且同香港网球男子代表王泽林等运动员见面和交谈。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祝愿各位运动员在比赛之中发挥出最佳的表现，在国际体坛上让自己让香港发光发亮，又感谢幕后一直为运动员服务的工作人员。港队今届派出大约660名运动员参加40个项目，整个代表团人数大约是940人，规模是历届最大。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杭州西湖国宾馆和出席亚运会开幕式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会谈，两人宣布建立中叙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方愿意同叙方推动中叙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方支持叙利亚反对外来干涉，反对单边霸凌，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叙利亚重建，加强反恐能力建设，以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改善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国际和区域事务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方引述巴沙尔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之中始终站在国际公平正义的一方，站在国际法和国际人道的一方，发挥重要建设性的作用。在会面之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交流、经济技术合作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先提翻你，粉岭公路往九龙方向近住彩园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一带较为车多。而较早前尖沙咀中间道往九龙公园径方向近住汉口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都系较为车多。咁而大老山公路往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吐露港公路较早前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啦。咁龙尾有待消散，去到天富海湾。而青马大桥系有紧急维修，往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较为车多。而青屿干线嘅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现时咧，香港仔隧道北行往红隧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方面，近住收费广场对出系较为车多。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往狮隧同埋去荃湾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往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往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正街咧系交通繁忙，咁加上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咧都较为车多噶。咁现时咧龙尾一截过去到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到佛光街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到星河名居。而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德宝花园。而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康德道。咁尖沙咀区交通都较为繁忙噶，咁包括连翔道往柯士甸道嘅龙尾咧就过咗民安队总部，西九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去到九巴车厂，广东道同埋九龙公园径往梳士巴利道嘅车龙咧去到戏曲中心，梳士巴利道往天星码头方向嘅车龙去到红磡站。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窝打路道天桥往狮隧方向近太子道西嘅桥面快线係有坏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之中学。睇返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係车多，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兆麟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方向、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咁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警告指示，就应减速同提高警觉，留心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鼓作气。 哈林式失眠，主持米哈。 苏美尔文明发达程度就是其实在信仰上或者宗教上。 海林， 我对博弈论是又恨又爱的。 苏轼， 即女性曾经的地位都是相对平等的，在上古。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因为梦想，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成为战友。因为梦想，即使接风沐雨，热血少年在冰球场上依然一往无前。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朱正廷、白树锐不可挡。 九月二十一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4-25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潘永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潘永祥喺七点半新闻之前啊，我哋就请嚟咧系嘉宾啦，同我哋讲紧咧洪水桥一宗致命嘅工业意外嘅，就系有一位嘅司机，佢啊系将预制组件咧送去嗰个地盘啦，咁然之后咧就喺协助去射嗰个预制组件嘅时候咧，就俾个预制组件咧系跌落嚟咧系不幸系压底嘅。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员工会的理事李光胜。李光胜你好。 主持人你好。 刚才你就讲过，其实一般的做法呢就应该是有预制组件送到去，就要有个天秤，然之后呢就要有埋码的工人将那些勾呢勾咗入去那一个的预制组件那里先至再吊起的。即是说呢，理论上呢这个整个工序呢是不应该是由一个人去到负责的。咁但我想问呢，即你头先讲那个是一个一般的程序，但实际上譬如去到你哋以往喺地盤观察嘅时候，有冇都发现到可能有一啲冇受过呢啲安全訓練嘅人员係需要喺个工作上面協助做预制组件嘅装卸嘅呢？ 照计就机会冇乜机会嘅，因为点解呢，佢哋凡係受过呢啲訓練嘅人呢，通常呢地盤呢我哋叫埋马员呢，佢身上面都会譬如着一件好特别颜色嘅反光衣，即係你一眼就睇到㗎啦。咁同埋呢，你话要喺个货车上面射落嚟呢，咁一定係勾咗之后先拆嗰条闸带㗎嘛。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就话佢未必擺啱位嘅，即係嗰個司機如果佢擺部車喺度，佢一二三拆咗嚟扎帶，如果佢唔啱位嘅話，咁個佢咪要重新扣個條扎帶，佢先可以開車咯。 係，咁另外咧，你講先，我想問咧，即係如果啲咁嘅預製組件係咁重咧，其實即係一般嚟講，一個人係咪都冇辦法可以即係射到落去即係工地度嘅？ 嗱，佢射落去咧，就一定唔会一个人咧。嗱，因为点解咧？佢自己拱佢唔喐噶嘛，佢只能够穿啲绳啊，穿啲缆索啊，咪跟住勾落去。个天秤唔起，唔吊起马嘢嘅时候，根本你冇可能拱得喐佢。 咁即系都系要做一啲即系扎嘅工序啦，然后先可以吊起佢嘅。 冇错。 系， 冇错。咁同埋咧，嗱呢啲咁嘅预制件唔系香港做啊，通常啦，我唔知呢嚿边度做啦。咁佢可能系东莞啊，或者系即系总之国内咧，通常都系国内做嘅。咁你做咗，佢运落嚟系讲紧途长路远，讲紧100几廿公里。咁佢喺嗰个公路上面去行嘅时候，佢系咁蹬下蹬下蹬下，其实佢嗰条闸带最重要就绑住佢，唔好俾佢喐嘅啫嘛。但系个力唔喺条闸带嗰度噶，一定系后边个架嗰度噶。咁所以如果你话佢今次係拆条闸带就返落嚟，咁有几个问题啦。一就係话喂，后面个架究竟够唔够力呢？咁照计即係常理推断啦，如果佢唔够力嘅一早反咗㗎啦。因为如果纯粹靠嗰条咁嘅闸带去闸住佢，佢唔够力㗎，喺条公路度嗰晚嘢已经散晒㗎啦。所以佢掟得去地盤嘅时候呢，咁我哋嘅估计就係唔知边个环节出错啦，咁我无啦啦点会飞落嚟啫。咁一系就有嘢撞到佢囉。係咪，如果你冇嘢撞到佢，你冇嘢勾到佢咁重，你一个人就算你话一个人，你冇可能拱得喐佢呀。你话我要拱冧佢，你都拱唔喐㗎。你个力，因为佢好重好重㗎，冇可能拱得喐㗎。 嗯，啊，李光星，我想问啦，即系如果按照你头先咁讲啦，照道理就唔应该呢项工作咧系由一个司机去到做协助噶啦，因为佢哋本身就应该要知识嗰啲嘅安全指引咧，先至能够做到噶嘛。咁但系我想问，即系譬如真系实际喺一个地盘嗱，因为佢就系运据而家资料所讲啊，佢就系运咗啲组件去嘅时候，就发觉成个嘅地盘。啲人咧都出咗去食晏啊嘛，咁就冇人啊嘛，咁跟住又发生呢件事啊嘛。其实呢个会唔会都系同成个嘅一啲各个嘅单位嘅一啲嘅管理嘅流程系相关嘅咧？即系可能系佢喺个工作编排上面就啱啱就系冇人，所以导致到发生咗一啲咁样嘅惨剧。喺个流程上面有冇办法可以做得更加好咧？ 其实呢个流程就好明显做得唔系咁理想啦。嗱，老实讲，个司机拎嚿嘢嚟，佢要卸低。咁你其实应该个司机同嗰个工地啦，佢哋之间应该要沟通噶嘛。如果唔系个司机嚟到嘅时候，就算个司机拆咗条闸带，佢都走唔到噶。佢嗰米要同一架车上面嘅，系咪？个司机拆完闸带冇用噶。咁既然如果你之前嘅沟通做得好一啲。系咪？咁个司机埋到嚟嘅时候就有人，就系佢一埋到嚟就捏嗱嗱吊起佢，咁其实大家都快，大家都好嘅。咁而家就如果根据嗰啲媒体讲嘅嘢，咁系啱嘅话咧，个报道系正确嘅话咧，咁就喺个管理方面就明显喺个沟通做得好唔够咯。如果唔系，冇理由会咁。 好啊，多谢晒你，李光星，倾到呢一度啊。李光星咧系工作场所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员工会嘅理事嚟嘅。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一宗啊，系牵涉到物管业嘅贪污嘅情况。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香港商建协会的南区支援中心熔点已经运作紧啦。 佢哋有啲几新颖嘅服务，例如系水疗运动五感六游。 五感六游系乜嚟噶？ 留意星期日中午会有熔点嘅职员同用家嚟介绍同分享噶。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在世界不少地方触发严重的山泥倾泻，你和我张家辉都不可以置身事外。 哇，世杰是影帝级嘉宾啊， 劲过啦，瑞文。 真的？你俾名我啊，我整定灯牌企定在门口先。 听住啦，土力工程署副处长许海航介绍长远防治山泥倾泻计划。 而我就请嚟太空馆嘅团队讲下，原来失明一样可以观星嘅。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一台玩游戏。 Hello， 大家好，我系 AI 淑梅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台， 香港电台嘅地址系。 以下边一位系精明一点嘅现任主持呢？ 我会在香港电台第一台的 IG RTHK Radio 一和大家玩一台20问，大家记得 follow 啦。 一管作戏，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嗱，潘永祥啊，咁其实咧，一向公众都相当之关注咧，楼宇维修嘅时候会唔会系造成咗一啲嘅围标啊，或者系贪污嘅漏洞啦？咁喺今年一月嘅时候啦，廉政公署咧就瓦解咗一个咧系即系涉及到物管业嘅集团嘅，系楼宇工程嘅贪污嘅集团嘅。咁当时咧，佢哋就拘捕咗咧，系包括咗系承办商啦、工程顾问啦、物管职员啦，以至系法团成员咧，总共系49人。今日啊，佢哋就住咧呢一宗嘅案件咧，再有进一步嘅资料交代啦。咁佢哋咧就落案起诉咗其中23个嘅被捕嘅人士，就包括咗有12个嘅中间人啦，1个嘅工程顾问啦，5个嘅工程承办商啦，3个系业主立案法团或者业委会嘅成员，仲有2个咧就系物管公司嘅职员嚟嘅，就系控告佢哋咧串谋行贿受贿，系共超过咧600。 50万同埋串谋诈骗嘅。咁啊，佢哋涉嫌嘅罪行咧，总共会系涉及咗10个嘅住宅啦，同埋商用楼宇嘅多项大维修工程同埋其他嘅工程嘅，合约总值咧系有成5亿2千万。咁啊，如果睇翻个工程本身咧，就有一啲比较平嘅升降机嘅工程啦，去到一啲系过亿嘅楼宇嘅维修工程咧都有嘅。咁啊，廉政公署就话咧呢个系历嚟啊，佢哋就住楼宇管理同维修咧最大型嘅检控个案。嗱，咁究竟喺今次嘅案件之中咧，有啲乜嘢制度上嘅问题，同埋防贪上面嘅问题系可以做得更加好咧？呢、這个时间咧，我哋不如请嚟咧系两位嘅廉署嘅代表，就系咧廉署防止贪污处首席防贪主任梁仲平嘅，梁仲平你好， 系梁仲平你好， 系陈业平你好，潘永祥你好， 系，仲有咧就系廉署社区关系处处理首席廉政教育主任钟怀思嘅，你好钟怀思， 钟怀思你好， 你好， 系嗱，先讲啦，喺个制度上面咧，其实都留意到啦，就系喺旧年嘅时候咧，廉署咧其实发布过一个嘅数字嘅，就系话旧年嘅头九个月咧系有307宗咧涉及到楼宇管理嘅贪污投数，咁啊，当中咧亦都系属于即系私营机构入边咧嘅投诉入边嘅首位，当中亦都有唔少系涉及到物业管理人员。虽然投诉嘅宗数咧系比在之前嘅同期有下降啦，咁但系亦都估计可能系因为疫情咧所影响所致嘅。咁所以其实嗰阵时你哋已经系做咗一啲嘅同埋物监局啦，佢哋做咗咧一个叫做即系物业管理嘅防贪嘅警示。做了一些预防措施等等，但是今次都时隔了成年，即还有这么大型的这些贪污的问题是出现了的时候，在个制度上面还有什么你们觉得是可以做的 呢？多谢陈彦平你 的问题啦。其实呢在楼宇维修入面呢，都好似君姑咁讲啦，都係牵涉到一啲好複雜嘅程序嘅，包括咗係招标啊、工程監管啊、法团运作等等。所以呢我哋会建议法团啦同埋一啲管理公司呢，佢哋喺嗰个制度同埋程序上面做好佢，咁就可以帮到法团业主呢係減少一啲贪污嗰个风险啦。 但制度上面做好仲可以点做呢？譬如而家喺啲楼宇维修入面呢都特登有一个叫工程顾问啦，就係、是、想希望佢哋做好一个嘅估价，咁啊令到个业主呢唔会係俾一个过高嘅维修费用，亦都唔会俾人有一个即係上下其手嘅状况嘛。咁但譬如今次我哋见到即係有物管有啲嘅工程顾问呢都牵涉在内，喺个制度上面仲有边啲地方可以做得好啲呢？ 其實廉政公署一直以來都建議政府部門和相關的機構就是向法團業主提供一些技術的支援，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幫他們做一些獨立的維修那個費用的估算。 嗯， 其實現在在我們知道在市區重建局裡面，他們有個招標堂的計劃，已經是有一個獨立的會由市區重建局嘅一個獨立嘅顧問咧，係幫法團啦，當佢哋做維修嘅時候咧，做一個獨立嘅估算嘅咁。咁因為佢哋呢個會受到如果係參加咗一啲資助計劃嘅法團咧，係可以利用呢個服務啦。咁變咗，如果係有呢個獨立嘅估算嘅話咧，可以幫到法團知道啊，嚟緊佢哋做大維修啦，嗰、那個標價大概應該係幾多少？佢哋有一個覺醒啊，或者提高佢哋嘅警覺啊。啊，即係如果翻嚟嘅標書太高咧，會唔會係有一啲特別嘅情況咧？等佢留意咁樣咯。 啊，梁仲平，我都想知道咧，就如果有個制度或者你哋有啲指引啊，咁跟住做咧，咁就變咗嗰個貪污嘅機會咧就會低啲啦。咁但系而家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即系物管啊、维修呢啲咁嘅贪污个案，咁你有冇观察到咧？其实系因为佢哋即系系咪冇跟你嗰个制度做啊？所以咧出现好多漏洞啊，一话其实佢度都系跟你个制度咁样去做啦。不过唔知点解都仍然系有咁嘅即系好多贪污嘅情况出现咧。 其实咧嗱，我哋俾一啲防貪嘅建議咧，有幾種嘅。有一種咧就係話啊，喺制度同埋程序上面咧係做好佢嘅嚇，咁即係有一啲監控嘅措施喺入邊啊嚇。咁另一種方式咧就係話啊，可以咧喺嗰個 一啲做嘢嘅方法咧，令到嗰個貪污嘅行為咧係更加容易俾人發現啊。咁同埋咧，亦都係透過我哋係不斷嘅做預防教育嘅工作啦，就提醒咗業主嚇對於一啲貪污嘅風險，佢哋嗰個警覺性啊。所以亦都有可能咧係令到佢哋一發現有一啲可疑貪污嘅情況咧，就嚟廉政公署舉報。所以呢個都係我都即係喺度都鼓勵業主啦，即係如果真係見到一啲貪污嘅情況咧，請盡快同廉政公署舉報咧，我哋會提供進一步嘅協助。 係啊，我都想問阿鍾華師啊，即係過往咧，即係有啲即係從事物管啊或者唔同學業嘅學生咧，即係就讀嗰陣時候，你就會有啲即係教育俾佢哋啊，等佢將來點樣防止貪污啊，或者有啲德育啊咁樣。就住一啲現職嘅人員咧，你哋有冇都有相類似嘅一啲教育俾佢哋嘅？ 有啊，其實我哋俾物業管理人員啦，一啲樓宇管理有關嘅專業人士，例如律師啊、工程師啊、會計師啊咁樣，我哋都會安排啲講座嘅，同埋一啲嘅研討會啦。咁呢啲研討會即係我哋有廉政公署自己去區入面舉辦啦。另外，其實我哋都有同一啲政府部門啊，同埋唔同嘅一啲組織去舉辦呢啲嘅活動嘅。咁我哋其實即係因為要去加強推動呢啲廉潔樓宇管理成效。其實單靠我哋廉署就唔夠嘅，我哋都要需要同其他唔同政府部門啊、組織啊密切聯繫啦。咁所以我哋同民政事務總署啊、十八區嘅民政事務處啊、有一啲專業團體啊、監管機構啊、商會等等咧，都舉辦一啲唔同類型嘅培訓嘅。咁你頭先提到大專院校，如果佢哋其實有一啲課程係有關係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已經係提供咗一啲嘅資源啦，俾老師啦。咁亦都我哋去有親身去同佢哋嘅一啲學員咧去講解一個法例要求啊。有一啲可能貪污風險比較高嘅範疇啊，有一啲防貪要訣啦，我哋都同佢哋講解嘅。 咁另外咧，即係你有冇同啲物監局咧，即係一齊做咧？因為而家即係有啲監即係處罰制度啦，咁同埋佢哋即係可能會唔會即係有啲我哋所謂啲持續進修啊？咁你會唔會即係除咗一般佢哋一啲技術，即係佢哋日常工作都會有啲防貪一啲嘅一啲？講座或者一啲教育俾佢哋，即係同即係要佢哋即係有基本要完成佢先，即係可以註冊或者點樣嘅。 即係同個制度掛鈎嘅呢啲嘅教育工作。 頭先我講過，其實牽涉有一啲專業人士嘅，咁其實佢哋專業人士咧都有一啲你提過嗰啲持續進修嗰啲佢哋嘅課程咧，我哋都有同佢哋合作去舉辦類似嘅講座咁樣嘅。 嗱，剛才咧就阿梁仲平提到啦，即係有一啲嘢咧就會令到個貪污行為咧更加容易俾人發現嘅。咁或者呢度可唔可以舉少少嘅例子？尤其是佢可能係一個即係大廈嘅業主，或者係呢個業主立案法團或者業委會嘅成員嘅時候。佢點樣可以察覺到中間會有啲不正常嘅活動存在呢？同埋第二就係都想知道咧，譬如針對住大廈嘅業主或者係一啲一啲業委會嘅成員業主立案法團嘅成員，咁嗰度嗰個教育工作又係點？因為可能佢哋抽空咧去做業主立案法團嘅成員已經相當之忙啦，未必有時間去做呢啲嘅即係講座啊等等。咁呢兩度點樣處理呢？ 好啦，首先我就回應咗第一個問題啦。咁譬如其中一種方法，用翻我哋頭先所講嗰個例子啦。譬如有一個獨立嘅顧問已經幫我哋做咗一個工程嘅估算啦，咁樣。又或者回標之後咧，有一個已經收到一個標價。咁喺嗰個評審標書嘅過程入邊咧，有啲人唔知點解咧，佢硬係咧就唔肯接受呢個最低嘅標價或者最好嗰個標價，硬係咧要接受一個咧係好高好高嘅標價。咁其實呢個可以係一個警示嚟嘅，究竟會唔會中間係有人從中作梗咧？唔想去接受一個大家都想用嘅標書咧，而係想請一個佢自己心儀嘅承辦商咧，咁樣呢個可以係其中一個方法咯。 咁業主嘅嗰方面嘅教育。 業主方面教育咧，其實我頭先提過咧，民政事務總署啦，同埋十八區嘅民政事務處咧，喺地區都搞好多呢啲研討會嘅。咁我哋其實都係擔當其中一個嘅講者啦。咁當然其實個別有一啲嘅法團啊，佢哋都會邀請我哋去講講座，其實都係唔係話好花時間嘅。有時候佢哋譬如係話一啲嘅管理委員會開會啦，或者業主大會佢哋開會之前咧，都邀請我哋去講解個法例，我哋都可以接觸到一啲業主，希望佢哋了解 法例的要求啊，或者在整個他們可能做維修要開展啊，中間的過程有沒有一些特別的防貪的地方要留意啊，高風險的地方呢，其實我們都在這個場合可以講解到給他們聽的。 嗯，好啊，多謝兩位的講解，唔該曬，分別是廉署防止貪污處首席防貪主任梁仲平啦，以及係咧廉署嘅社區關係處處理首席兼處理首席廉政教育主任咧鍾懷思嘅。其實潘永松，我哋最後講到啦，就係廉署都提供好多依啲嘅講座啦，俾啲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啦，但係可能都真係要睇下佢哋自己嘅主動性又去到邊一度。 係啊，所以頭先我都話咧，即係會唔會喺個制度上咧，即係譬如過往有啲持續教育進修俾一啲業管嘅人員啊，咁樣即係會唔會即係有某幾多個宗數咧，都係同防貪啊、教育嗰方面咧咁樣，咁變咗可以增強佢哋依方面嘅意識咁啦嚇。 嗯，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可能就係業主立案法團或者係業委會嘅成員，或者係業主本身咧，佢哋嘅培訓同埋警覺性咧，都相當之重要嘅。特別就係大家會唔會都係自覺去參與依啲嘅知識咧嚇？多謝曬，拜拜。